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13，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又是我卓飞， 又是我铁夫， 系啦，铁夫，欢迎你啊！ 喂，冻到钳钳声， 即系冻到，即系边个都唔认得啊！唔系净系阿妈唔认得。 你住嗰头冻唔冻啊？冻啊！听讲你住嗰啲山卡拉地方啊？ 系，我住啲山区， 要攞回乡证都唔到嘅地方。 哇，冻到啊！即系。今日都好啲，琴日都 好啲，好啲、 啊。上个礼拜几咧？礼拜六啊，啱啱过咗个礼拜六咧、嗯，哇，冻到我啊！ 但好似话今个礼拜六定唔知礼拜日咧，又再嚟多次喎。 系咯， 十到八度啊！ 我个 你屋企得翻四度嘅啫。 系啊，我妹直头系冻到唞唔到气嗰只咧，哮喘嗰只。 气促啊！ 直头声都变晒啦，好似阿小凤姐咁咯。 有冇睇医生啊？ 冇，我就叫佢唔好睇医生。哇，你想咁样阴我啊你？我就叫佢，你想好翻好易咧，你上网啊，听啊。 喂，啊，之前上个礼拜你啊送咗啊帮我手啊 pass 咗阿 Sony 啊我哋嘅听众嗰份礼物俾我 啊，系啊系啊，记得要多谢人先。 首先啊，多谢 Sony 啊先啦。咁但系问心受之有愧嘅。 嗯， 因为我哋应该要再做得好啲， 嗯， 真系嘅。 OK， 嗱， 我哋唯有做得好啲节目，再送翻俾佢咧。 啊，我哋讲先，有啲听众唔知嘅，咁啊，因为咧，阿铁夫咧就好鬼靓咁样咧，好鬼靓咁样咧，节目度就话我未睇过 ticket 啊，喂，借嚟睇啦，咁我叫佢去买啦，快啲去买啦，咁咁样咧，阿 Sonia 咧就好慷慨地咧就送咗一个版本就俾阿。送咗一套 ticket 俾阿铁夫咁样，咁佢啊，因为佢见唔到铁夫嘅，咁佢就咁啱喺上次见到我，咁佢咧就跟住托我交俾佢咁，咁其实我系有个冲动想立咗自己要嘅，咁但系当然啦，咁我唔会咁衰嘅，咁我梗系要亲手交翻俾阿铁夫，咁铁夫而家正话啱啱就多谢阿 Sonia 啦，咁就多谢呢位喺澳门嘅听众朋友啦，咁就好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咁、多谢佢先系啦， 多谢多谢 系啦，咁慢慢你都会 我就冇你咁慷慨噶啦， 爆晒咪就笑到。好啦，嗱咁啊，今日阿铁夫咧就系临危受命啊，咁系上嚟帮我手做呢一个嘅呢、這个呢今集嘅呢个 M J 十三。咁嗱，正话如果你而家听紧咧 M J 十三，你就哎呀起晒痰添。一听紧 M J 十三咧，你会听到有少少唔同嘅，先前个 jingle 有少少唔同嘅，点解咧？冇错啦，咁啊一位好朋友，咁佢叫我唔好开名，咁佢叫我一定唔好开名添，咁我得应承你啦，唔开名，咁就系一位好朋友啦，一位听众支持我嘅，咁佢就重新帮我做过个 M J 十三嘅混音， 男定女都讲得啦啩， 男仔嚟嘅， 男子嚟嘅， 系啦，男仔咁样一个好型嘅听众啦，咁佢又系做音响嘅，咁即系做音乐嘅，咁佢就。顶唔顺啊！佢睇唔过眼我哋呢个 M J 十三开头嗰、那个嗰啲烂声，咁我嗰日就要上去佢个录音室嗰度就录个，即系我哋而家网台嘅录音室都唔够冚嘅，佢嗰啲器材咧，即系嗰啲系十几万一台嗰啲 mixer 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mixer 佢叫嗰啲做鬼仔啊！即系你知咩叫鬼仔咧？ 咩叫鬼仔？ 嗱，而家呢啲 mixer 咧，咪你咪见到卓飞，我喺度系咁推紧嗰啲声轨嘅嗰啲掣，系咁推嚟推去咁样，跟住有阵时喂你爆咪，咁我又要推翻低啲咁样嘅。咁佢嗰台 mixer 系好坚嘅，嗰台 mixer 咧系有晒成只脚咁企喺度，成半个人咁高噶啦。咁而佢台 mixer 咧呢啲掣咧系唔使自己揿，佢自己喐嘅。 即好似歌声录音咁， 好似有鬼搞紧咁样，咁佢叫鬼仔啦。总之就系佢 set 好咗啲嘢 ，set 好晒嗰条声嗰啲，即系好 high tech， 可能我 low tech 啦吓。咁 set 晒啲好嗰啲声嘅 range 啊，咁样咧，咁佢去到嗰个位，那个音乐去到那个位咧，那个嘢自己咁样喺度跳噶。 哇，好正， 好坚噶！ 下次我哋应该去佢嗰个录音啦，试下嘛。 哇，你咁贪心嘅，你咁贪心嘅，咁当然佢净系。佢淨係求求其其攞一支咪出嚟都已經靚過我哋網台呢支咪啊！ 嚇死你 啊！嗰支咪就嚇死嘅嗰啲掹曬線咁樣圍住嗰啲咧，咁嗰啲淨係支咪都貴過呢台 mixer， 你諗下咁所以變咗即係 又要多謝啦， 多謝佢啦，要多謝佢啦。咁即係佢叫唔開名，咁話多謝你都要嘅咁，咁就幫我哋做嗰個 mixer。咁其實咧，我應該應承咗佢咧。系呢一集要俾佢尝试俾佢剪嘅，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啦，而家就系、是、又系啦，即、就、系、是、你而家听到其实系今朝早录音嘅，唔系其实今朝系而家晏昼而家几点啊？而家系两点 三点 三点几录音，录完即剪即出街嗰只咧，咁、所以变咗就冇时间，我又唔敢再烦到呢位听众朋友去帮我搞啦，咁所以变咗我自己搞先。咁嗰个 jingle 咧就非常满意，咁仲。仲应该我估应该跟住落嚟都会用呢个啦咁样咯。 嗯，喂，咁但系至于个网台咧，嚟紧会唔会有新嘅节目？可能会 有嚟紧有啲新节目噶嗱，譬如话我哋先前啦，咁就有一位嘉宾上过去你嘅节目咧，第二个 哦系 铁夫太会嗰、那个Leo 咧，咁Leo 咧，其实我同佢倾咗啦，咁佢咧就会再开佢自己嘅新节目嘅。 搞乜鬼咧？打对台啫，即系我讲运动，佢又讲运动啊。 哦，佢唔系讲运动嘅，佢、应该系佢系讲一啲另类嘅旅游嘅，即系嗱个节目名未定嘅，咁但系佢系一啲旅游嘅形式啦、去一啲地方系旅行团唔会带你去嘅，你有钱亦都未必去到嘅、包括有啲系世界遗产啦，嘅地方啦，咁佢。因为他以前是做摄影的，同埋我嚟紧都会安排他上去 长焦低炒 嗰度上去玩下啦，咁啊上去讲下呢个旅游摄影啊咁，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就会见到啦。咁大家咧就上次我都讲，即系我哋一路都 update 紧我哋嘅 DJ 嘅 profile 啦， 系。 你个 profile 仲未俾我喎，老实 俾咗你啦，第一日 day one 系咩？我都未整添，系啦。咁跟住嚟紧你就会睇到啦，呢、這个型仔 DJ 啊，即系Leo， 咁佢 Leo 佢好笑嘅，咁佢讲咗几样嘢，佢话我问佢喂 Leo 你个名好简单，我叫 Leo， 咁佢话得你可以叫我做领落啊，咁我话领落， 我都未咁样叫过佢， 点解会叫领落咧？咁佢话因为原来佢名咧叫做中文名叫做影落。 哦， 张影乐， 我真系唔知 道、啊。咁我话哦咁样啊，咁我好彩你唔系姓戴嘅啫。咁仲有仲好笑嘅，咁因为其实佢个爸爸咧 系 马来西亚嗰啲华侨啊。 嗯， 咁佢虽然姓张，但系咧就会用呢、這个嗰、那个叫做咩 张啊？ 唔系，佢就会改，即系个名嘅英文译名咧就唔系就咁香港人咁张 C H U N G 唔系咁嘅。咁佢就会用我唔记得咗嗰个咩咩话 T 唔系 T T E O H 啊 T E O H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我问佢咁即系点读，咁佢就读 唔知咩啦， 读 Yo。咁我话咁唔好啦，我叫翻你做，我叫翻你做 Leo 好啦，费事个节目，因为我哋原网台系咩噶嘛。 系啦，唔可以有任何意外啊！ 系啊，唔可以有任何意外噶嘛。咁我要每次要你译呢个名系好困难。咁我唔好啦，唔好制。咁所以我决定以后叫做 Leo 或者叫做领落啦。咁 我怀疑佢都会抢晒啲女 fans。 我觉得系，因为型到爆，所以咧大家等紧睇佢个 profile 嘅相啦吓，应该系。成个台入边，我唔敢讲啊。对比卓飞嚟讲咧，系最型嘅吓，最佢系型到爆炸嘅。即系对比卓飞嚟讲，咁所以咧就等佢嘅节目啦， 预咗 welcome 佢， 预咗 welcome 佢啦。咁我哋佢嘅节目亦都安排紧啦，跟住开始好快就会录音，跟住就好快就会推出嚟，同大家讲下另类旅游啦。 嗯， 好啦，咁啊嗱，唔讲呢单啦，咁啊讲翻你铁夫体育会先，仲 有咩搞？ 点解你上次两次都潜水咧？啲人话喂，我水都未识游。 嗯， 你讲潜水好小众喎，咁样 咁都唔算小众嘅。不过咧，铁夫体育会当然啊，任何运动都会讲啦。嗱，落水会讲，落得水梗系上山啦。所以嚟紧啊，你今日第一礼拜一听啦，咁啊礼拜二啦，到我节目啦，咁就有呢个嘅攀石 啊， 就会讲攀石啦。咁啊。 听下啦吓，支持下啦， 支持下。OK， 系啦，佢真系喺度 complain 嘅。喂，大佬咁少人听嘅，咁我话你冇相俾人睇，咪冇少咗人回你咯。 上次先至有个听众喺网上边留 post 嘛，叫我 update 啲相嘛。 哦，系咩？系咩？ 系啊，我复咗佢，我会改进。咁啊，嚟紧呢集就 update 多啲翻相上去咯。 好，好，好。咁啊，希望我哋接收各方面嘅意见啦。 冇错， 咁我哋去改进，再越嚟越准备一啲越嚟越好嘅节目俾大家啦。 好啊。喂，今集 MJ 十三有啲咩特别嘢搞先？ 系咁狂狂声啊啲痰。好啦，嗱咁啊 hea 咗差唔多成十分钟咧，俾人闹噶啦。咁所以咧、就要开始直接讲今日嘅题目啦，今日嗰个故仔啦。嗱、今集又系啦。我哋呢特登做到个题目呢好奇怪嘅，而家听众你睇住呢个题目呢，你唔知呢个咩古仔嚟嘅，个题目呢个 subject 就叫做头成二，即係两个头啦， 死人头 两个头啦，咁样咁好啦，咁个古仔咩呢，要容许我又係好似过去咁样、我会有少少时间嘅叫做调配啦，咁样咁、去讲呢个古仔嘅，咁成个古仔嘅主人翁应该呢就係、叫一个叫做阿 Loy 嘅人。咁阿 Loy 呢係一个咩人呢，首先阿 Loy 呢係一个佢一个作者啦。即係 一个作家。 作家啦。咁佢亦都係做一啲做好多 research, 咁亦都係讲好多 talk 嘅人啦。咁佢自己呢亦都係好鍾意研究一啲人嘅起源啦、即係人类历史啊，譬如话例类似係嗰啲 missing link 呢、即係以前猿人同埋、现代人中间有一个 link 系断咗噶嘛，即系一路都科学家都研究紧噶嘛。咁嗰佢好中意研究呢啲类型咁嘅嘢啦，或者 missing link 啦，或者系灵长类动物啦，甚至乎最有兴趣嘅咧，其实佢系中意研究嗰啲雪人啦、大脚怪啊，系啦，或者佢哋外国美洲嗰边叫做 Yeti 嘅，即系嗰啲叫做椰蒂。即係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野人啊，咁樣嘅模式。咁所以咧，佢對嗰啲動物啊、嗰啲骨啊嗰啲咧，其實佢好有興趣。好啦，咁阿 Loy 咧，其實呢件事好近嘅啫。呢件事點解咁爆去咁急住講咧？就係2010年嘅，即係跟住舊年，舊年年中嘅事係啦。咁舊年年中阿 Loy 就走咗出嚟啦。咁就喺佢奇怪喎，佢喺飛碟界喎走出嚟。佢就話：我哋要公布一個新嘅發現，而呢個新嘅發現咧，係會破就係會打破所有人類嘅歷史，而呢一個發現係令到你哋冇得拗嘅，即係呢個發現係令到你哋全部人都啞口無言嘅嘅一個新嘅發現，而呢個發現咧，亦都係一個極之歷史性、極之重要嘅一個發現嚟嘅。咁講完呢個發現之後咧，咁跟住大家咧就已經係。好引以期待啦！咁究竟点啫？你讲啦，快啲讲个古仔啦！咁嗱，咁样正式开始讲呢个古仔啦。咁正话简单讲咗呢个 Loy 啦。好啦，嗱，其实件事咧系追溯翻去前少少啦，即系褪翻前少少个时间啦，就系去到呢个1998年。咁阿 Loy 咧，佢仍然系做当时咧，佢仍然做紧呢个大脚怪嘅研究啦，或者系一啲咁嘅资料搜集啦，咁样咁佢当然佢系最沉迷喺呢一样嘢嘅。咁佢有一日咧，佢就收到一个邀请。咁呢个邀请咧就系、邀请佢系由一对夫妇啊 ，OK， 有一对叫做 Ray 同埋叫 Melanie 嘅夫妇咧，就喺呢个德萨斯州啊 ，Texas 呢个 El Paso 嘅呢个地方咧，咁就 send 咗一个邀请俾佢，就话我哋想邀请你过嚟我哋呢个地方，咁我哋想有啲嘢俾你睇，有两样嘢想俾你去做一个研究，而我哋深信呢两件事嘅研究咧，对你嚟讲你系会极之有兴趣嘅，你会 亦都十分 high 添啦， 亦都十分 high 添啦，咁佢冇咁讲嘅，即系总之佢就话你会非常有兴趣，会想研究呢两件物件嘅，咁就希望你能够嚟到呢个地方啦，咁样。咁當時阿 Loy 就諗啦，佢話：好喎、有啲有嘢有研究，咁當然我又唔明嘅，佢未知道係乜嘢就飛過嚟嘅，就咁送兩隻雞腳俾佢，咁佢咪送兩隻鳳爪俾佢，咁佢就好好笑噶啦，係咪？咁但係當然佢都係照舊就過咗去啦，過咗去呢個 El Paso 呢個地方啦。嗱、咁首先講講 El Paso 係一個咩地方先？咁其實先前我問過。正话阿 Leo 啦，咁阿 Leo 都同我讲话佢去过 El Paso 嘅，佢有朋友喺 El Paso 度嘅，即系住嘅。咁佢去嗰个地方咧，佢成个地方差唔多70-80% 咧，都系啲墨西哥人住嘅。因为佢系喺德萨斯州啦，即系美国 即系近住中间啲嘅位置啦，有个德萨斯州。上次同你讲过，你咪大约我哋都形容过德萨斯州喺边度啦。咁德州其实原来佢个脚咧系黐住墨西哥嘅。咁佢就系话德州其实系可以即系行路，好似喺沙头角行路上深圳咁样。就可以直接落到去墨西哥下低嘅，即系落下低南部就系墨西哥噶啦。即系贴住墨西哥边境嘅，咁德州嗰度就系咁嘅。好啦，咁跟住呢佢去到 El Paso 啦，就见到呢对夫妇啦，咁个名叫 Ray 同埋 Melini， 佢哋姓 Young 嘅，咁就两个个样一啲都唔 Young 嘅，咁去到见到佢哋啦，1998年嘅时候，咁要形容少少啦，咁佢就话当时佢去到见到佢两位呢对夫妇啦，咁个夫妇就话啊，我好欢迎你嚟到啦，咁我哋咧就有一样嘢想交俾你去做研究，跟住咧就揾一个盒咧，一个好似鞋盒咁样嘅咧，就推咗过去俾阿 Loy， 咁阿 Loy 打开个盒一睇，咁佢就见到有两个头骨，OK， 咁佢见到两个头骨咧，佢第一件事佢就睇下啦，哦，一个拎起上嚟咧系一个正常嘅成年人嘅头骨，咁但系咧就冇咗个下颚嘅，咁另外再攞开另一个头骨嚟睇咧，佢望咗好耐，佢觉得呢个头骨有啲问题。个问题就是个头骨的比例个外形完全都不同一个成年人呢是不似的。但是明显地是一个人的头骨来的。即是说个构造不要说是人是说灵长类的头骨。即是说它是好像我们人那样有两个眼窝，有个鼻梁，有个后脑，有头，有个构造后面有条位，有个位可以有条有系个如果颈嘅位嘅， 有牙齿， 有牙齿，但系咧佢已经系烂咗好多地方烂咗噶，即系包括佢喺佢嘅上颚嘅左手边系成忽冇咗嘅，就得翻个右边一半咁样啦，下颚亦都系冇咗嘅咁。咁佢攞住两个头骨，佢望咗好耐，咁佢觉得我知啦，呢、這个头骨佢觉得都系一种叫做早衰症啦，即系有一种有啲人有啲小朋友出世咧就患上一种先天嘅遗传性病， 即系好似老人症咁样， 老人症嗰类咁样， 老人家咁嘅样貌， 系啦系啦，咁嗰啲老人家嗰啲样咧睇落去真系奇奇怪怪嘅，好似嗰啲外星人咁嘅样噶嘛，即系我哋讲得刻薄啲去讲啦吓，咁佢个头好大嘅，甚至乎佢话喂会唔会亦都可能系嗰啲叫做脑水肿症嘅人嘅头骨嚟咧，咁佢望一路望住，因为佢本身阿 Loy 佢对，因为佢研究都系灵长类动物噶嘛，咁佢对于啲骨其实都系有研究嘅， 特别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啦。总之见到系头骨嘅，佢都好感兴趣，咁佢就拎住喺度睇咗好耐。佢话呢个最多都系一啲咁嘅变形啊，或者系疾病引致嘅变形嘅头骨啫，冇乜咁特别啫咁。咁啊，咪 Lin 就同佢讲啦，佢话我咧其实咧系做咗呢个婴儿护士咧15年噶啦，咁同埋咧我都做呢个物理治疗师都做咗好耐噶啦，咁啊，另外有个身份你唔知道，其实我同我先生咧都系 Move On 嘅人嚟嘅，Move On 咧就系Move On 咩啊？Move On 就系美国一个好大嘅 UFO 研究学会啦，咁佢话我哋觉得呢个头骨咧系应该系属于嗰啲外星人嘅头骨嚟嘅，系属于嗰啲叫做 Grace 咧，即系 Grace 嗰啲小灰人嗰啲头骨啦。咁佢就话我哋想将呢个头骨交俾你去保管，由你去做研究得唔得咧？咁阿 Loy 望咗，咁佢望咗一阵间，咁佢从来都系做开嗰啲野人啦， 冇所谓啊，多 大脚怪嗰啲嘢，从来都未试过突然间接到一个咁嘅头骨，喂！踩入 UFO 界，咁佢觉得几有趣，咁佢当然系好啦，咁佢当然系好兴奋、好开心啦，咁但系其实佢心入边都有疑问嘅，咁 anyway， 咁佢就问翻呢个阿 Loy， 唔系问翻呢个阿 Melin 同埋阿 Ray， 问佢哋 OK， 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讲到俾我听呢个头骨系点样得嚟嘅咧？咁好啦，咁个时间嗰阵时系1998年，再飞前啲啦，我哋再将个时间再褪。等到去1930年，系啦，即系几十年前， 哇，几廿年前咯， 系啦，嗱，咁其实咧，佢就几好多嘢都隐瞒，即系唔系隐瞒嘅，好多嘢都唔清楚嘅。咁成件事咧就由一个喺 El Paso 住嘅一个女仔啦，咁佢系一个墨西哥人嚟嘅。咁佢咧其实应该话佢屋企人都系偷渡过去美国住嘅。咁但系后尾即系攞咗一个合法嘅居留啦。咁就佢哋决定好啦，咁啊攞咗合法居留，咁第一件事要做咩啊？ 揾工， 唔系睇件事翻乡下探亲啦，系咪？梗系翻墨西哥探亲啦咁。咁佢哋咧就去咗墨西哥即系北面一个地方，咁就应该相信系佢乡下啦。 嗯， 咁亦都系贴咗几接近呢、這个德萨斯州嗰个地方噶啦。 嗯， 咁佢嗰个地方咧就好简单嘅，一个英文名好正嘅，就叫做 Chihuahua。 哦 ，Chihuahua 系啦，咁就即系阿容祖儿嗰首歌咧，同可乐卖广告嗰首歌咧。咁啊，嗰个地方叫朱阿华咁，咁佢嗰个地方咧，就应该都相信都系一啲即系类似啲比较即系郊区啲嘅地方啊。咁呢个女仔就跟埋家人就翻翻去朱阿华呢度就去旅游啦、探亲啦咁。咁啊，当然啦，即系当时佢只系可以大概追溯到咧，就系呢个少女去到嘅时候咧，呢个女仔去到嘅时候咧，就系一个 teenager 嚟嘅，即系十几岁啦，即系13至15岁到，佢都唔系好肯定。 嗯。 咁住呢个女仔去到去到呢个主家华嘅地方呢，咁佢梗係周围去行下啦，咁嗰个年代又冇 internet， 又冇有冇 iPhone， 係咪咁可以去边呢？1930年 又冇得唱 K， 又冇得唱 K 喎，咁於是乎就係最简单嘅去行下山啦，周围去啦，咁其实佢屋企人呢都同佢讲嘅，都同佢讲过话，喂嗱，老老实实啦，你去出去玩嘅时候你小心啲，因为附近呢佢家人都知道，即係佢啲山区附近呢有好多啲山窿啊，或者有一啲被遗弃咗嘅矿洞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深咗入去嗰啲地方咁。咁佢话其实你都尽可能唔好去嗰啲地方，因为嗰啲地方系几危险嘅。咁当然啦，你譬如去到一啲山区地方，有个山窿又成嘅，好有可能有啲熊人啊，或者系狼啊， 大黑熊啊。 吓，或者系啲即系野兽啊咁样噶嘛，咁你1930年都系几落后嘅时候啦，嗰时候，咁嗰啲地方有动物喺度唔存，即系唔奇噶嘛，咁佢屋企人就话嗱，你记得唔好去啦，唔好入去嗰啲山窿嗰度玩啊，咁当然啦，一个 teenager 嘅女仔，你叫我唔好去，我梗系 去 啦， 偏向苦中行， 一定去啦，系咪？就算我哋而家都会系噶啦， 冇错， 咁佢就。去到其中一个我唔知道系山窿定矿洞啦，总之有一个深咗去嘅地方啦。咁佢就入咗去入面去探险啦，即系其实当系探险啦。咁啊好衰唔衰？其实我估佢唔知入咗一个噶，我估佢入咗好多个噶，就冇理由第一个一镬中噶嘛，系咪先？咁佢去到咧，其中有一个咧就见到有一个有一副人骨瞓咗喺地下度。 系 嗱，佢就形容咧就系好平常瞓觉咁样就瞓咗喺个地下度嘅啫。 系。 咁佢喺呢个人骨嘅旁边咧，其实佢见到有一，即系个睇个地面嗰啲泥啊，佢见到咧系似系一个好理所当然地相信嗰个系一个墓地嚟嘅，即系一个墓，即系装应该咧系有另一个死者喺度嘅，咁就嘅掘过嘅地方嘅咁样，咁佢即系见到啦，咁佢当时见到诶，其实如果俾我同你，铁夫，你行下山。见到有个山窿入去，见到有副骨头，你会第一件事会做咩咧 ？call 三条狗， 你除咗 call 三条狗之后咧， 撇啦， 系咪？但系佢又奇怪，佢冇撇，佢完全冇撇，佢系仍然系即系走埋去睇啦。咁我唔知佢咪已经惊到喊到七彩，跟住谂深一层，又佢入去睇一睇咁样，有可能啊吓。咁佢冇详细交代，总之佢就翻去睇。咁佢就形容多一样嘢啦。佢话我今次再去睇咧，其实佢见到嗰个墓地入边咧。有啲奇怪嘅，因为咧嗱，正话就讲紧有个尸体瞓咗，即系有个骨头 瞓得好好， 瞓得好好噶啦，瞓喺度啦。咁佢就话见到咧喺个墓嗰度咧有一只手咧，系手嘅骨咧系伸咗出嚟，而系翘住瞓喺表面，瞓喺出边嗰只嗰个骨， 好似丧尸。 咁佢唔系，佢话唔系见到佢伸出嚟，系佢去睇清楚嘅时候，发觉原来隔篱已经系有一只手伸出嚟， 好似合葬咁样。 是啦，但是呢只不过一个有撞到一个没有撞到。而他看到撞了那个呢那只手呢是不是很正常的。即是有些奇怪有些变形的手的。那他当然是好奇心驱使啦。驱使之下呢那他就真的掘他那个粪。嗱这一下呢其实有少少奇怪位的。即是我会觉得喂大佬俾我会见到梗系走啦，望两望，最多 掘个坟， 影两张相就走啦。咁但系我谂，我相信我哋要谂一样嘢嘅就系，因为我哋系中国人，我哋中国人会深信你搞人哋副骨咧，佢会嚟报梦啊嘛，咪你攞翻啊嘛， 你濑嘢 系咪先？你会濑嘢噶嘛，系咪先？但系我相信佢哋外国啦，同埋因为都系几耐之前嘅事啦，1930年，再加上一个即系 teenager 啦，一个即系不识好歹嘅小朋友咧。 咁其实佢去真係去掘佢嘅坟呢，我觉得係有可能嘅。咁、 嗯、 当然亦都係非常之大胆同埋非常之冒犯啦。咁咁佢真係掘开佢嘅坟。咁佢掘完个坟之后呢，佢见到嘅呢就係、是、咦，点解另外一个头咁奇怪嘅，个形咁得意嘅，但佢係冇嗰啲外星人嗰啲 concept 嘅。OK， 佢就见到个头骨好古怪，佢觉得个头骨有啲神奇，即系同隔篱嗰个差好远咁。咁佢于是乎咧就成副骨咧就起咗， 黐线嘅， 就连埋隔篱嗰副大嘅骨咧就一齐起咗出嚟。OK， 咁样咧佢就将两副骨咧就谂住佢第一件事做嘅就系咩咧？佢谂住拎翻屋企。 呢块屋企摆 嗱，佢即系听翻诶嗰对夫妇讲咧，就话呢个少女咧系有个心，好希望地可以攞到呢副骨翻去，攞到呢两副骨翻去，佢哋美国住嘅地方嗰度、就当为今次呢个 trip 嘅操嘅嘅纪念品啦。呢个奇嘅呢个位，咁佢就想攞佢做纪念品嘅，咁我都奇奇地啦。anyway。咁佢当时佢就拎咗嗰两副骨出去啦，出离开咗个山窿啦，吓掘开咗离开咗个山窿，跟住就出到去个离开咗个山窿，出到去嗰个草丛嗰度啦。咁佢当时就谂啊，咦死啦！我其实而家系吞即系、就是、偷走出嚟玩嘅啫嘛。咁、第一样嘢我要做嘅时候要过两关，第一关我要先点样可以平安地将呢两副骨带翻屋企，而又唔俾屋企人发现，俾人嚼到七彩。第二样嘢我点样可以将两副骨？即系两副鞋骨偷运翻去美国咧， 第一就易啲嘅，唔俾阿爸阿妈知道，夜少少咪得咯。但系点样过关嘅 customer 嗰个 clearance 都会有问题噶嘛？ 系啦，嗱 ，anyway， 佢当时佢谂唔到啦，咁佢所以咧就佢就第一件事就系将个副骨咧就收埋咗喺一个草丛入边。咁佢就话谂下，哦，反正我都未走，即系我都仲会喺度玩嘅，咁不如。不如等我諗下點樣可以偷運到返美國先啦。 撞多次囉，撞喺度先。 咁佢於是佢冇撞嘅，佢真係就咁擺喺個草叢入面嘅，擺喺啲草堆入面嘅。咁然之後呢就撇啦，咁因為就嚟天黑啦，咁佢哋要趕返屋企啦。咁咁就返到屋企，咁點知呢即係啱啱遇著剛剛呢好似睇戲咁樣啦、我覺得有啲位係可以反駁嘅，咁但係幾個人就係點解一返到屋企呢跟住突然間出面行雷閃電。 死得啦！ 跟住佢死啦，咩事咧？望喺出边，滂沱大雨、啊，突然间 冲晒去美国啦！ 当地突然间系落咗两日，足足两日嘅狂风雷暴、大雨。咁佢梗系死啦！即系佢真系喺佢屋企嗰度，即系望住出边落雨湿湿，但系就谂起佢嗰两副骨喺度揼雨啦。咁好啦，咁两日之后，其实。讲嗰两场雨都相当之大嘅，我嘅理解就系、是去到会引发一啲小型嘅山洪暴发啦、或者系山泥倾泻啊嗰类咁样嘅嘢咁。咁佢两日之后停咗雨啦，咁佢第一件事梗系跑翻去个现场去揾翻嗰副骨啦，系咪？咁佢去到发现咧，其实嗰两副骨已经冲走晒，完全冲到唔知去咗边， 即系大件事喎。冇手信喎， 梗系啦，你你梗系啦，你怎摆喺户外啊嘛，系咪？咁佢亦都浸，即系佢摆喺嗰啲草丛入边，亦都系浸咗，咁所以就冲走晒啲骨啦。咁咁佢跟住就用咗好耐时间去揾翻个骨，咁佢就大约喺一啲近住即系低啲嘅地区，咁佢咧就揾到两个，净系揾到两个头骨啦。OK， 咁当然佢揾翻两个头骨都好开心嘅，咁但系两个头骨其实已经少咗啲嘢啦，因为佢个。个冲即系都流动咗几耐啦，咁佢哋个下颚已经冇咗噶啦，即系冇咗个下颚啊！你知道我哋人嘅头骨 咗 吓，冲散咗下颚冇咗，得翻个头同埋上颚啦。咁咁而因为佢哋两个一路冲到好远，亦都撞击过咧，咁嗰个变咗形嗰个怪嘅头咧，其实个颚上颚咧喺佢个即系叫做上唇个位置，即系我哋而家有须个位置咧。佢嘅左边咧已经撞烂咗啦，咁啊得翻右边一忽甩咗出嚟、而且仲有几只牙咁黐喺度啦，咁咁、但系佢都好过冇啦，系咪先？咁啊执咗啦，咁佢就好开心啦，执咗之后佢谂啊，啊掂啦，而家得翻两个， 容易携带 系啦，本来一大抽嘅两个，而家就得翻两个头骨，死啦！我哋咁样讲好唔尊重啊，即系得翻两个头喺度，咁其实系好容易，亦都冇问题地咧，就应该带到翻屋企。咁、当然佢就。 带埋翻美国啦， 佢就带咗两个头翻屋企，跟住咧 再戴咗两个头咧，就偷运咧，就翻咗美国 El Paso，嗯、即系德州呢个 El Paso 嘅地方。 喺边境地方？ 边境地方？咁佢就翻咗去，就从此咧就呢个墨西哥女仔咧就拥有咗呢两个头骨。咁两个、嗯、一个好正常嘅头骨，嗯、一个好古怪嘅头骨啦。咁、嗯、样好啦，咁佢一直拥有咧，其实佢一直咧就希望咧可以有个途径咧去研究到或者去睇到究竟呢个头骨有咩咁唔同。咁、嗯、成件事呢就去到边度呢，去到几十年后啦、嗯。几十年后发生咩事呢，咁就飲完杯茶返嚟话俾你听啦。 转头见。 OK。好，你啲胃气好劲啊。 我要录埋噶， 要教错， 梗系上次几图嗰集你又笑我，今集你又笑我， 唔系笑你啊，呢啲叫善你啊，呢啲好啦，咁啊呢个胃气好声好劲嘅时候咧，个胃气就带翻我哋翻嚟呢个头诚意呢个 case 入边啦，咁样好啦，咁正话就讲紧呢个1930年啦，系咪？ 嗯， 咁样咧件事咧就一路佢带咗翻去美国啦，咁即系呢个墨西哥女仔就由一个墨西哥女仔变成一个墨西哥嘅老妇啦。 嗯 ，OK， 点解咧？因为时间已经日月如梭吓， 岁月不饶人。 系啦，咁啊去到1990年啦，即系几多年后啊、嗯？即系1990。即系讲紧成60年啦，咁但系个女仔其实已经去到70几80岁，咁佢呢个女呢、這个呢、這个女人咧就呢、這个女仔咧去到1990年咧就已经过身啦、 嗯、 ，OK， 咁就死咗啦。咁佢、嗯、其实临死之前咧，佢亦都将所有嘅遗物咧就送咗俾佢嘅朋友嘅、 嗯， 送咗俾佢一个朋友咁，咁然之后佢过身走咗啦。咁好自然地呢两个头骨咧亦都落入咗去呢个女仔嘅朋友手上高。 嗯， 咁你知啦，唔系个个人都咁癫噶嘛？ 佢真系好中意头骨喎， 即系唔系个个 都系有头骨， 唔系啦，即系佢唔系个个都咁癫，唔系佢唔系将自己嘅头骨， 我知道，佢将呢啲系佢中意嘅嘢，佢头骨留咗几十年， 系因为佢直头系陪住佢过咗成世人噶啦，呢两个头骨。 嗯， 咁当然啦，去到佢、死咗之后，咁、那个遗物就连埋呢两个头骨咧，就送咗去俾佢嘅朋友度。咁、嗯、佢朋友咧，其实初都接管咗啦，咁当然系开嚟睇佢啲遗物啦，梗系。突然间赫然地发现有两个头骨咧，就梗系好惊噶啦， 梗系惊啦！ 即系我谂有啲人都真系会惊嘅，你无端收两个头喺度做鬼， 我实惊， 系咪先？ 唔好送俾我 吓。咁、啊、如果真系送咗一个外星人头骨俾你，你要 咁 OK 系咯？OK， anyway， 咁佢呢个朋友咧，其实佢都惊惊地嘅。咁佢亦都用咗几年时间，佢谂下，喂唔掂，大佬摆个头骨喺我度摆几年， 嗯、 即系。有啲唔老礼噶嘛，咁佢即系摆咗几年之后咧，佢都觉得唔系好妥啦，咁佢决定就要将个头骨送出去。 嗯， 辗转反侧地就呢个1998年去到98年咧、嗯，即系都摆咗喺佢个朋友度八年啦吓，咁然之后咧就送到去俾咗呢个阿 Ray 同埋呢个 Melanie 呢个对夫妇啊、嗯， 即系啱啱节目开首嘅时候讲嗰、那个嗰两个人啦， 系啦，送咗俾呢对夫妇啦，咁样咁就变咗咧。呢两对夫妇就变成呢两个头骨咧嘅拥有者啦。 嗯 ，OK。咁当然啦，正话都讲过啦 ，Melanie 本身系做呢个物理治疗师，亦都系做过呢个动，即系唔系动物啊，婴儿护士做咗10几年啦。咁而佢两个亦都系 move on 嘅人啦。咁、嗯、所以、 UFO、 一个外国 UFO 级嘅人啦。咁、嗯、所以变咗佢哋两个咧，好顺理成章地觉得。呢、这个咁嘅变形头骨咧，系外星人头骨嚟嘅，系、嗯、Grace 嘅头骨嚟嘅。因为你冇办法可以形容到，冇第二啲方法可以解释到点解有个头骨咁大个。 嗯、 而 Melanie 本身佢因为对骨系有一啲研究咧，佢系物理治疗师啊嘛。咁佢睇咗好耐，佢知道呢个头骨唔系病变，唔系任何嘅即系后天造成嘅嘢，系先天出嚟嘅嘢。嗯亦都唔系一种病，亦都唔系嗰啲小朋友讲嗰啲老咩症啊？ 老人症， 老人症，即系佢哋有啲亦做衰老症啦、 嗯。 即系唔系嗰种头骨嚟嘅。 嗯， 咁佢哋开始去觉得要揾人去做研究，于是乎咧就搭上搭咧就搭上咗呢个 Loy 啦。咁个 Loy 全名就叫 Loy Pipe。 嗯， 咁就啱啱喺应该旧年就出咗呢个咁嘅咁惊人嘅报告啦，咁样嘅。咁、嗱，当然啦，即系。讲翻啲题外话啦，因为我从来嘅，因为我唔知道喺譬如而家香港有咁多唔同嘅 即系节目啦。咁有好多节目可能系都系讲 UFO 啊、神秘学嘅嘢。咁、我唔知道其他网台节目或者其他就系电台节目会唔会有讲过呢个 Loipai 嘅 case 嘅。以往如果其实如果我知道有啲系讲过咧，我尽量都希望唔会重复讲嘅，因为点解？第一，即系。献丑不如藏拙，系咪先？咁啊，卓飞讲得又唔系咁好，系嘛？又文盲，咁所以咧就费事讲啲，即系讲得唔系咁好听啦。咁但系如果有其他节目讲咗嘅，咁当然亦都唔想话啊听众再重复听同样嘅嘢。咁、但系实在呢个 case 系几有趣味嘅。咁我都觉得啊，我又冇时间去睇下其他有冇人讲过，咁所以我就即管喺度再讲。咁、如果讲过咧，就大家作为一个补充咁样啦。咁 anyway， 当Loy接咗呢个头骨，咁正话咪讲话咧，咁佢就话呢个可能都系普通病变嘅啫，咁，咁佢用咗好长时间去做一啲资料搜集，佢亦都系问咗好多唔同嘅人，包括有啲系眼科啦，有啲系鼻科嘅专家啦，即系耳鼻喉科啦，牙齿啦，或者系脑内科嘅专家啦，或者系骨科嘅专家啦，问咗好多唔同嘅医生，好多唔同嘅专家，咁佢哋所得出嚟嘅结论就话，呢、這个头骨咧系唔同嘅，呢、這个头骨系有古怪嘅，但系。佢唔系一种天然变成嘅，亦都唔系病变嘅，大家都觉得唔系病变嘅。咁由因为咁嘅原因，即系大家都俾咗同一个咁样嘅 comment 啊 ，Loy 就开始慢慢地相信，咦，会唔会呢个真系一个外星人嘅头骨嚟咧？咁佢就开始觉得，可能要真系做啲研究。咁佢就喺。同年呢即是1999年呢佢就 set up 咗一个 project 叫做 Star Child Project。Star Child 即是星孩嘅头骨嘅 project 啦、,Star Child Scout Project 啦。咁其实大家上网呢都会搵到㗎。咁我哋都会上网搵定一啲 YouTube 啊或者一啲相片呢咁就会 attach 埋落去我哋讨论区嗰度。咁今晚你亦都可以睇到嗰啲片㗎。咁当时呢其实Loy 亦都去问过一啲科学家㗎。咁有啲科学家睇完之后即系大家都话俾佢听呢个解释唔到系乜嘢形成嘅、但系佢哋大家都会好共同地讲咗一个同一样佢即系对阿 Loy 嚟讲系一个叫做 BS 即系废话 ，OK 嘅一个理由，佢就话大自然自然会形成一啲咁嘅嘢噶啦，即系大自然会有方法去生存到嘅，或者大自然会有可能会系发生类似咁样嘅嘢，佢不断重复都系。啲科學家俾佢一個 excuse 就係話，the natural will have their way， will have their way， 即係話會有方法㗎， 自然有佢自己方法去生存， 有自己方法生存嘅。咁所以佢就話呢、這個即係換個另一個角度去講，簡單啲講，即係話，呢個係大自然嘅嘢。不過我只不過我哋唔知點解啫。咁，咁佢當然係聽咗之後好氣結啦，即係咁呢個明明就唔係大自然嘅嘢嚟嘅，明明都未見過嘅嘢。咁当时其实都有嘅，因为你譬如喺秘鲁啊咁嗰啲地方，咪话系发掘咗有一大量嘅人嘅头骨，而嗰啲头骨系长咗出嚟噶嘛， 呢、這个有趣啊！ 即系个后尾枕呢度咧，系长咗出嚟噶嘛。咁、但系科学家嗰啲研究同埋睇翻好，因为发现咗好大量，咁佢哋就相信嗰个族人咧，其实系揾一啲布，由个 B B 出世嘅时候就缠住佢嘅头。令到佢嘅头入边咧有一种压力，令到佢个头成长嘅时候咧就会向后生咗，咁所以变咗你睇到有啲头好似系外星人嘅头咁，但系有啲头咧明显睇到佢有啲位咧系受到压力而变形嘅， 即系中国人嘅扎脚啦， 系啦，类似咁样嘅嘢啦，类似咁样嘅情况，咁因为咁嘅原因咧，咁Loy 就更加觉得冇可能呢个系大自然嘅嘢，咁佢就决定开始去做一啲研究，咁佢咧就。去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咁佢嘅測試包括有啲咩咧？當然啦，係有呢、這個X 光片啦，亦都攞咗一啲部分嘅頭骨去測試啦，攞咗做過呢個磁力共振啦，呢、這個三即係叫做三維嘅 3D 嘅掃描啊，三維數字啊，即係呢個 3D 嘅 scanning 啦，咁同埋佢攞去做一啲碳十四嘅測試啦，攞去做一啲DNA 嘅測試啦， 呢個緊要啦。 DNA 測試係最緊要咁就係啦，係咪？好啦，咁佢其實已經做幾年，用咗幾年時間去做呢個測試嘅。咁首先咧，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叫 Star Child 咧。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第一，即係根據個傳聞嚟講，呢個屍體只係得4至5尺咁高嘅啫。 即系似一个小朋友咁高嘅， 未成年嘅， 未成年嘅小朋友。咁佢亦都去睇翻佢嗰啲牙啦，因为佢唔系正话我咪讲过嘅，佢右边上颚系得翻几只牙啦， 仲有几只可以 check， 仲有几只可以 check 啦，同埋有大牙噶嘛。系，咁佢就话见到佢啲大牙嘅窿咧系甩咗嘅， 嗯， 甩咗只大牙。 嗯， 咁佢望到睇到个窿入边咧系有。一隻牙系即系 X 光睇到佢甩咗嗰隻牙啦，入边仲有一隻牙系准备生出嚟嘅。 咁都系换牙齿啫。 系啦，咁即系小朋友 我哋都会啦， 乳齿脱落四至五岁， 行齿出 ，咁所以咧佢就定咗呢一个咧系即系四至五岁嘅小朋友。咁佢亦都系睇翻隔篱嗰个尸体咧，咁就系一个女性嘅头骨嚟。 嗯， 咁亦都睇根据佢牙齿去认定咧，佢呢个尸体死嘅时候咧，大约系35至45岁。 嗯， 咁啊好自然地呢个就变成好似妈妈 抱住细路仔， 抱住细路仔。 嗯。 嘅形式，即系终于佢就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就定咗呢个叫 Star Child、一个小朋友嘅尸体啦。咁咁佢话一路做嘅研究时候咧，发觉咧其实呢个系一个误会嚟嘅。 点解咧？ 嗱，吊诡嘅地方开始嚟啦。呢、這个头骨咧，即系讲紧呢个变形头骨咧，佢、哋再睇清楚咧，佢发觉呢个应该唔系一个细路仔嘅头骨嚟。 嗯， 点解咧？因为首先嗰啲牙咧，现存嘅牙。同埋甩咗出嚟嘅牙咧，佢哋睇翻嗰啲牙脚咧系好长嘅， 嗯， 即系好长，就唔系小朋友嘅牙，小朋友嗰啲大牙咧系 好 短 嘅个牙脚， 因为方便佢甩跟住换啊嘛，咁、但系佢系好长嘅大牙嚟， 嗯， 个问题就系、 即系两只行齿， 即系两只 行一只甩一只， 仲有， 嗯， 咁佢睇翻 X 光片咧，原来佢嗰排嘅大牙咧都系有另一只喺度 stand by 紧，准备生出嚟嘅， 咁奇怪， 即系话如果你甩咗咧。就会生出嚟，咁呢个已经同正常人 重生、啊，即系 同正常人、人类唔同个构造啦。咁佢亦都去用一个正常人嘅方式去再继续去推论啦，就系话佢见到佢头骨咧生得好埋嘅，好吻合嘅。咁、小朋友咧，我哋成日话脑 笋未生埋， 脑笋未生埋嘅，咁、就因为佢啲骨系软同埋嗰啲缝位系未生好噶嘛。但佢话呢个已经 complete 咗噶啦，生得好好嘅。 咁所以应该。证据显示佢唔系细路仔啦。 嗱，如果用地球人嘅计算，或者用地球人嘅方式去推论咧，佢应该唔系一个细路仔嚟嘅。OK， 咁呢个系佢嘅误解。但系 anyway， 佢哋已经开咗一个 project， 亦都叫咗佢做 Star Child， 咁就继续叫佢做 Star Child 啦。OK， 咁第一样嘢就系呢个情况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再睇翻嗰个正常嘅女人嘅头骨咧。咁佢话呢个女人咧，佢嘅死咧。就系佢唔系被人谋杀嘅，应该咁样讲。佢曾经睇呢个女性嘅头骨咧，喺佢头骨上高咧系发现咗有一个伤痕， 系， 但系个伤痕咧系即系令佢个头骨系爆裂咗嘅，但系已经系好翻咗嘅，系愈合咗噶啦，咁所以佢呢个应该唔系引致嗰个女人死嘅死因嚟，咁但系因为呢个外星呢个大头骨咧，变形头骨咧。得翻个骨喺度，得翻个头喺度，所以佢冇办法知道佢究竟系点死，亦都冇办法知道佢究竟即系男性定系女性。OK， 咁但系就知道佢唔系一个小朋友，咁即系否决咗呢个系母子，即系或者可能系嘅，或者可能系嘅，但系可能佢后后生生出嚟啦，咁，咁呢个就系唯一第一样嘢 check 到嘅嘢啦。咁佢阿 Loy 亦都话啦，咁佢话其实当时咧。佢哋都去做好多嘅即系测试嘅，咁就话讲咗有啲测试啦，包括咧佢哋亦都做咗一啲叫 DNA 嘅测试啦，呢个好重要啦， 最紧要 系啦。咁但系无奈地咧，1999年嘅时候嘅 DNA 技术咧，其实系啱啱起步，同埋都即系佢形容就系一个 落后 DNA 技术嘅石器时代啊， 系。 咁佢就话系好难去攞到好多资料，咁佢哋用一种普通嘅 DNA 去寻找呢个，即系揾佢骨头上嗰个 DNA， 因为话晒都过咗900年啦，咁佢剩翻可以揾到嘅 DNA 唔多，咁佢揾到一种咧就一种叫做我个名好长嘅英文，我唔知佢点读，但系咧，佢嗰个中文嘅翻译咧就系一种叫做直系，即系直数系嘅 DNA， 咁而呢种 DNA 嘅成因咧，呢种咁嘅 DNA 咧，系直接由个母体，即系直接由一个女性嘅身体嗰度攞出嚟嘅。 即係可以睇到個嗱，你知道我哋人嘅染色體係由父系同母系一人捐一 pair 出嚟， 爸爸 跟住夾埋噶嘛，咁佢而呢種 DNA 嘅測試咧，就可以驗到由母系嗰度攞出嚟嘅嘢，就攞到呢個母系資料，咁佢睇咗呢個 DNA 嘅測試咧，去分析咧，呢、這個係完全係一個人類嘅 DNA 嚟， 咁即係解開啦， 謎底解開，即係話呢個。好似解开咗，好似解开咗，就话即系呢个本身系一个人嚟嘅咁样。咁而当时嘅报告亦都话，佢哋总之验咗出嚟就话呢个头骨，即系讲而家讲紧呢个变形头骨个父系咧，都系人类嚟嘅。咁即系话两个 DNA 出嚟咧，都系由两个人类做出嚟嘅。咁当然大家就哦，咁即系唔系外星人啦， 正常啦， 系啦， 搞咁多嘢， 咁会唔会真系一个病变影响咧？咁但系。在很快之后这间做这间测试 DNA 在 Vancouver, 加拿大 Vancouver, 这间 lab 呢再打返电话给 Roy, 他说 Roy, 不好意思原来 male 那个即是男性那个 DNA 测试呢是一个错误来的。 哦。 即是说我们只可以肯定他是女性是人类做出来是人类生出来。但是男性呢是肯定不到因为我们拿不到个 DNA。亦都找到的 DNA,找到可以做化验到的 DNA 亦都好少。所以我哋做到出嚟呢去到嗰个年份只可以话到俾你听係女性生出嚟嘅。但係唔知道 佢爸爸。 男性男爸爸係乜係边个咁样。咁都冇办法啦。 法啦 即係得到嘅资料就係得咁多啦係咪。咁佢去到2004年呢咁佢又再去要对比亦都要再 check 下。呢、這个 DNA 同我哋正常人类嘅 DNA 有冇分别？ 有咩分别？或者要睇下呢个头骨同正常人类嘅头骨有咩分别？咁佢就系揾咗11个专家，咁都系啲骨科啊，或者系即系脑科嘅专家啦，包括有啲脑科专家啦。咁就由一个叫做 Dr. Ted J. Robinson 啊，即系一个咁嘅专家咧，就开始去做一系列嘅测试。 系 咁去对比呢个头骨同我哋正常人嘅头骨有咩分别先？咁除咗个样外貌有咩分别之外，咁嗱，佢最基本去睇个外貌就系嗰对眼咧，就会比我哋正常人类嘅眼咧个眼窝咧就系埋啲嘅，黐埋啲嘅。同埋咧系低咗嘅。即系低到低。比正常的眼低啲啦，个眼 即系去到我哋而家个鼻哥、鼻尖咁上， 鼻哥旁边咁样嘅。咁佢话个颧骨系比我哋细啦，即系比我哋正常人类细啦，咁样。好啦，咁个内耳咧，个内耳咧系比我哋嗱内耳你知咩啦？即系我哋外边有只耳仔，而家见到耳仔， 见到个壳， 即 系外边仲有嘢噶， 穿晒环嗰个咧，咁个叫做外耳啦。但系其实里边仲有一组嘢噶嘛，而嗰个叫内耳啦。咁佢话内耳系比我哋正常人大50%。咁唔知会唔会系个听觉特别灵敏咧？ 有可能 系啦。嗱，个眼窝比我哋正常低之余咧，佢比我哋浅嘅。咁即係话呢我哋嘅眼如果我哋嘅眼皮係要嚟眨眼我嚟滋润我哋嘅眼球嘅话呢呢、這个物种啊嗰、个眼皮要比我哋人类嘅正常眼皮要长4至5倍。OK? 先至眨到眼。 先至眨到眼而且隻眼睛都要突啲嘅。好啦再开始再睇落呢越嚟越多奇怪嘅嘢啦。包括就係佢去拉动嗰、那个下颚嗰个骨头呢嗰、个肌肉呢係比我哋发达啦。佢嗰、那个眼窝入面呢有两个窿㗎嘛。我哋而家一个眼啦咁我哋眼后面咪后面咪一抽神经线就係去个脑嗰度㗎嘛。咁就係一个球形佢直接就喺后面伸出嚟㗎啦。咁但係呢一个物种因为佢个眼嘅构造呢嗰组神经线呢係要喺个眼球嘅底下生出嚟而对往后 圈 抄上去个脑嗰度㗎。 一个 U turn， 一个 U turn， 即系一个90度咁抄上去个脑嗰度，先至去到个脑嗰度嘅。咁呢个已经系好奇怪，佢话我咁耐以嚟都未见过有啲咁样嘅情况啊咁。咁再去睇入边嘅研究，再去睇入边佢啲嗰啲扫描咧，佢睇到啲嘢更加震惊嘅。最震惊，开始震惊嘅位置就系啦，我哋喺我哋嘅眉心对上呢个位置，即系呢个叫做眉心，即系我哋成日讲第三眼嗰个位置咧，即系二郎神多咗只眼嗰个位置， 三把小指嗰只眼嗰个位啊， 系啦系啦，呢个位咧，其实入边系有一个位置，我哋人类系有一个位置系有个空间噶嘛， 系， 有一个空咗出嚟嘅骨噶嘛。 嗯， 呢、這个物种系完全冇呢个位嘅， 即系掘咗窿， 即系完全冇呢个第三眼嘅。 嗯 ，OK， 即系呢个第三眼嗰个窿啊，应该咁样讲，嗰个空间 系冇咗， 冇咗。嗱，我哋有啲人鼻敏感咧，咪就系将啲细菌索咗上去，跟住上高发炎啊，跟住讲 起都 头 痛 嘅。就系嗰个位置系冇咗嘅，系完全冇咗嗰个位置嘅。咁佢话呢样嘢已经系非常之唔正常。 嗯， 好啦，跟住就系因为冇咗个位置，因为只眼窝细咗，因为个内耳系往内入咗去、 嗯， 更加大。佢话呢个脑容积，即系个脑嘅大细咧，系、 嗯、 比正常人系大咗200cc。 哇，正常人系几多 少？嗱。成年人咧就正常，成年人咧就系1400cc 嘅， 嗯， 而呢个头骨入边系有1600cc 嘅，咁即系话咧佢多咗200cc 出嚟，如果200cc 佢嘅影响可以好大嘅， 如果系用得晒个脑就系， 如果用得晒个脑就系，好啦，咁跟住佢仲有就睇啦 ，OK， 成个头骨基本上佢嗱、嗯，因为佢同时间佢要做，而个科技亦都容许佢嗰个技术亦都容许佢可以将个头骨咧。做完个 3D 立体扫描之后咧，其实佢可以再复制几个出嚟嘅。 嗯， 佢复制几个出嚟咧，嗰啲就我嚟劏开佢啊，我嚟切开佢啊，我嚟做好多唔同嘅切片啊，去研究佢入边个构造啦。咁、 嗯， 好啦，第一样嘢，佢话最神奇，最神奇就系呢个头骨咧，系比我哋正常人嘅头骨咧系薄咗一半有多。 咁冇脆弱？ 嗱，薄咗一半有多，嗯、我讲俾你听有几薄。多咗几多？正常人有啲位置系9mm 咁厚嘅， 系 佢嘅头骨只得3mm 咁厚啫。 哇，纸咁薄， 系啦，纸咁薄嘅。咁佢话嗱，当然啦，喺好多病例入边咧，人嘅头骨都会慢慢变薄咗嘅。 嗯， 咁佢再睇翻成个头骨嘅分割面之后咧，佢阿 Lloyd 就讲咗一个 conclusion， 佢话呢个一定唔系疾病引起嘅。 嗯， 点解咧？因为佢系左右对称嘅，即系话呢个位置薄咗3mm。嗰、那个位置喺另外一边，即系对面嘅，即系左右啦、嗯。另一边都系薄3mm 嘅。呢、 嗯、 边位置系4mm， 嗰边位置亦都系4mm。 咁即系唔会系病变咯。 即系系好平均、好对称咁样生出嚟嘅呢个骨咁薄啊。咁、 嗯、 当然啦，薄咗个头骨梗系轻咗啦。个、 嗯、 头骨系轻过正常人成年人嘅头骨咧，系轻咗一半，好轻嘅。当时有啲 DJ 喺外国，有啲 DJ 拎个正常嘅嗰个女人嘅头骨，亦、 嗯、 都拎过呢个头骨，发觉系好轻嘅，而嗰种轻系你估唔到咁轻嘅。佢话你望咗上去，嗯、但系拎上手发觉佢好轻嘅。咁我谂，我谂你会理解到佢咁突然间咁轻，梗系有啲原因啦。咁、嗯、咁正话你咪问嘅，咁咪薄咗咪好脆， 系咯， 咪好容易烂啦，系咪先？ 一夹就穿， 一夹就穿，或者一冚就穿啦。但系啱啱相反。呢、 嗯 這个头骨佢哋用过做过一啲叫做 abuse test， 即 系咩？ 测试佢嘅头骨嘅硬度，测试佢头骨嘅切割嘅时候咧，佢发觉呢个头骨比正常人嘅头骨咧系硬咗4至5倍， 即系又薄 又薄 又轻 又硬 又硬， 系啦，系咪好高科技啊？ 超先进、啊， 超先进啦、啊， 好似专登整出嚟咁样。 系啊，即系佢呢个好难理解，点解可以你又薄又轻、 嗯， 但系你又会硬过正常嘅咧？ 嗯， 咁呢个佢哋都好奇怪，即系一路都系继续做个测试啦。当然系，咁仲有咧就系佢哋发现咗咧，正常人嘅头骨啦，就算你死后之后咧、 嗯， 你可能只会有啲深啡色嘅地方，有啲血嘅凝固咗干咗喺度啦，系、嗯、咪？呢、這个头骨咧喺佢嘅骨质入边有啲窿位咧，系揾到有啲红色嘅残留物喺度，但系唔知系乜嘢，亦都唔知系乜嘢。咁好啦，咁其实佢系当时啦，佢应该点样讲咧？佢去攞咗两个头骨咧去做一个 lab 嘅 test 嘅、 嗯。 其实佢第一件事1999年嗰阵时咧，佢攞咗嗰个正常嘅女人嘅头骨咧，就去加州大学啊、 嗯， 就做呢个碳十四化验。 嗯 咁样，咁跟住佢就继续做其他研究啦。咁呢个碳十四化验话俾佢听咧，哦，呢、這个头骨个年份系900年， 嗯， 加减40年， 咁都冇乜特别啫。 900年加减40年，咁即系话呢个头呢、這个正常女人嘅头骨咧，系900年前， 嗯 ，OK， 咁呢个系900年前嘅头骨嚟嘅， 嗯， 好啦，咁佢就话，诶、哎，究竟会唔会错咧？ 嗯。 即系唔明嘅，即系佢哋继续去做好多嘅唔同其他嘅实验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去到2004年咧，佢就话：咦，谂下，我呢个女人做过呢个碳十四啫，但我呢个 小朋友咧， 小朋友未做过碳十四。咁佢喺2004年咧就 send 咗去迈阿美另一个 lab 嗰度，另一间 lab 去做同样做碳十四。咁跟住隔咗一段时间之后，翻嚟嘅报告系完全吻合，都系1998年加减40年，即系话呢两个骨头咧系1998年前嘅遗物嚟嘅， 同期出品嘅 。OK， 咁就唔系话先前一个死一个后一个死咁样，唔系嘅，系同时间一齐死嘅咁样。咁就都系1998年前嘅嘢啦吓。咁你就会谂下啦，1930，1930，1930，1930年，即系1030年，1030年即系。讲紧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嘢啦，系咪先？ 成个世纪， 成个世纪以前啦。咁再睇翻咧，先前话攞到一啲 DNA 嘅测试咧，咁佢再去验嗰啲 DNA 噶啦。咁佢验出嚟嘅 DNA 咧，佢就嗱呢、這个位咧就有趣啦。即系佢验到嘅 DNA 咧，就嗰个女性嘅，即系嗰个女性成年人嘅 DNA 咧、出嚟咧系属于一种叫做一个系列叫做第一系嘅 DNA 嚟嘅。OK， 咁而嗰个 Star Child，即系嗰个变形头骨验出嚟咧，系属于一个叫做第三系嘅 DNA 嚟嘅。咁由此去，而呢个 DNA 咧，只会系由女性嘅，即系由母亲嗰度传翻嚟嘅。咁即系话呢个女人同呢个 Star Child 系完全冇任何血缘关系嘅。即系话佢完全唔系佢阿妈。 即系又否定咗最初头讲佢系母子啊或者母女嘅关 系 啦， 系啦，即系完全否定咗呢样嘢系两话佢哋两个系母子冇关系啦，因为第一佢已经唔系一个小朋友啦，系一个大人。第二佢哋两个验出嚟嘅时候，两个系冇血缘关系嘅，但系翘住手一齐死， 边个帮佢合葬咧？究竟 翘住手一齐死？嗱咁呢个位咧，其实系好奇怪啦。咁当然佢一路都会做好多，一路做好多测试。但系 up to 去到呢一度咧，呢11个专家俾出嚟嘅结论就系话呢一个头骨 ，OK， 佢唔系一个变咗形嘅头骨。佢唔系老人症或者早衰症嘅， 即系唔系因为疾病。 佢唔系脑积水嘅头骨。佢亦。都唔系人工造成嘅头骨， 咁啊死啦！乜嘢都唔系， 系一个天然嘅头骨， 更加一个谜咯， 更加系一个谜。好啦，咁去到呢一刻嚟到呢一个位，其实阿 Loy 就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即系去到嗰度就 stuck 咗喺度。咁佢 stuck 咗喺度咧，我同你咧又要 stuck 喺度，因为我哋要休息时间， 又系转头见啦， 系咁 好。 好啦 ，stun 完啦， 又翻嚟啦， 仲有一拍，最后一拍 ，MG 十三啊，我正话讲到阿 Loy 啊，阿 Loy 就收咗个报告啦，咁佢都得咗喺度啦，冇嘢讲。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嘅，仲有一样小嘅分析报告出咗嚟嘅，咁就系关于呢一个头骨后面嘅，即系仲有一个位系同我哋正常人好唔同嘅。咁就系咧，嗱，阿铁夫，你而家咧用你嘅左手。就摸下你嘅头骨嘅后面，嗱，你摸下你嘅后尾枕咧， 突出嚟咯， 即系鬼拍后尾枕个位咧，有一嚿嘢突咗出嚟嘅， 系啊， 吓，咁睇翻呢个头骨咧，系冇呢嚿嘢突出嚟嘅，完全冇咗呢个位嘅， 即系圆氹朵， 系平嘅， 哦平嘅， 去到嗰位平嘅，咁呢个位突出嚟嘅原因系因为我哋要装住我哋条颈啊嘛，因为我哋条颈系插入去个头骨入边噶嘛，个颈骨啊， 即系个洗手盘个水喉位啊， 系啦，冇错啦， 插住， 佢插住嘅，咁佢要揾个位去承住呢个头骨噶，咁所以佢我哋人嘅头骨就有一嚿咁嘅嘢突咗出嚟啦，咁但系嗰个变形头骨咧，嗰、那个古怪头骨咧系冇呢个位嘅，平嘅，完全平嘅，而再睇翻佢条颈个颈骨，即系插入去头入边嗰个位置嗰、那个窿咧，佢睇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后屘我哋再估计睇翻咧，应该就系比我哋正常人，如果呢个物种啊，佢条颈嘅颈骨系会比我哋正常人嘅颈骨咧系幼一半嘅，即系话点解咧？因为佢头骨轻啊嘛， 因为佢头骨系薄系轻啊嘛，所以变咗佢去支撑住个头咧，就唔需要用咁重嘅，即系唔使个圆周唔使咁大，应该可以细少少嘅颈骨都可以支撑得到。咁呢啲样样嘢睇嚟咧，就唔系一个正常嘅病例嘅出嚟嘅情况嚟。咁但系肯定一样就系你知啦，一定有人咁讲，亦都有人去反对佢噶啦。咁包括反对佢咩咧？有一个系叫做 Brian Dunning 嘅学者啦。咁佢2009年咧就其实就出咗一个 post 嘅。咁佢就话呢、這个所谓嘅 Star Child 根本就系一个假嘢嚟嘅，只不过系一个好不幸而系900年前一个患上一个叫脑水肿症嘅一个细路仔嚟嘅啫，根本。是一个不幸嚟嘅，根本并唔系佢讲到一个外星人咁嘅头骨咁神奇嘅嘢嚟，而且最大嘅一个 impact 对佢哋嚟讲就系佢哋喺04年验嗰、那个DNA 嘅测试嘅时候咧，已经证明咗系父系母系都应该系男系人类，咁佢哋已经冇嘢好讲噶啦咁，咁但系当然正话我哋讲嘅时候已经讲咗啦，原来佢父系嗰个系一个即系错误嘅测试啊嘛，系一个另一个系统嘅测试啊嘛咁，咁其实当时佢哋首先咧收到呢个报告咧，咁其实有一份报纸咧喺美国当地有一份报纸咧就叫做叫 Daily Times 啊。咁有一份报纸咧，就去访就直头联络Loy， 直头联络佢。佢话嗱，我哋咧就收到咧，你知道你有一个咁样嘅头骨，我哋想同你做一个访问咁样。咁佢咧就当时Loy就好啊，去做访问冇问题啊。咁佢系啊，因为我哋嗰、那个即系买呢份报纸嘅人数达到300万人次嘅，咁所以变咗咧对于你去公布呢件事件系有好大帮助噶，咁咁佢话哦都好啊，有300万人次好啊，阿 Loy 都谂住一心一意谂住好啦、啊，去做呢个测试，即系做呢个访问啦、啊，咁样。咁佢话嗱，如果你肯保证，你肯 guarantee 将呢一个古仔俾我哋做 exclusive 嘅话咧，咁我哋会帮你做一个两版嘅分页，即系一份报纸打开咁大份嘅，都系报道你呢件事嘅独家咁样。咁阿 Loy 亦都话哦好啊好啊，咁做呢个都就好啊咁，因为点解去到最后 after all 都系讲系300万人嘅收即系收看率，即系嗰个买嗰个销量， 唔睇内容都揭下， 唔睇内容数字都吓死你啦，系咪先？咁佢就因为咁嘅原因，佢应承咗嘅。咁好啦，咁跟住呢间报馆同佢一路做一啲消息嘅时候，跟住再同佢讲话。啊，系啊，我哋咧就想将另外一个 case 咧同你去对比嘅，一个 case 咧就叫做 Flatwood Monster， 另一个 case 嚟同你对比嘅。咁当然 Flatwood Monster 就完全同 Monster 冇关系嘅，都系讲外星人嘅嘢嘅。咁但系呢个迟啲先讲啦吓。咁但系阿罗就话，咦，咁我呢单嘢同我呢个 Flatwood Monster 有咩关系咧？咁呢份报纸哦冇，我哋只不过系做一个对比嘅啫，但系你放心啦，总之我哋都会主力都系讲紧你呢个做一个专题嘅咁。咁阿罗仍然个心好天真就系、咁好啊好啊 ，OK 啊 OK OK 啊 OK 啊，咁总之有300万人就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将啲资料就抌过去俾呢个叫 Daily Times 嘅报馆啦。将啲资料俾晒之后咧，咁 Daily Times 嘅报馆咧，从此咧就一粒声都冇出过，亦都冇约佢嚟做访问，亦都冇做乜嘢都冇做过。佢本来系应承咗阿 Loy 咧，系俾佢买埋机票，俾佢飞过去 El Paso 嗰边去拍呢个记录。 咁大间公司唔会玩嘢啊！ 冇晒联络，冇晒事件，放晒飞机，咁佢完全唔明咩事。好啦，去到2010年咧，佢先至知道发生咩事。原来呢间 Daily Times 呢间报馆咧。全心一向嘅做法咧，如果喺飞碟界入边咧，佢系专门系叫做做啲嘢去踢爆，话呢个世界冇飞碟嘅，冇 UFO 事件嘅，即系佢哋系抱住一个反论嘅，咁所以其实佢系想攞阿 Loy 嗰啲资料，然之后去踢爆阿 Loy， 话俾阿 Loy， 即系话俾所有人听阿 Loy 呢单嘢系假嘅。咁但系无奈就系佢攞咗啲资料翻嚟，佢再去睇嗰啲资料嘅时候，佢发觉咗一样嘢就系，佢哋冇得拗， 真到冇人有， 真到冇人有，所以佢哋完全唔知点去讲。但冇得点去拗，所以就冇咗呢件事。咁呢个咧就喺 UFO 界入边都知道呢个 Daily Times 系一个即系似一个反对声音嘅 态度啦， 系个态度系反对声音嘅。咁但系 只不过阿 Loy 就完全唔知道，所以佢因为佢本身唔系飞碟界噶嘛，所以佢完全唔知道呢件事，唔知道呢个报馆嘅取态嘅，咁所以佢就初头就应承咗佢，后屘就好件事啦，咁当然可以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冇咗呢个访问就可能系一件好事啦，咁同埋加上正话我讲呢个 Brian Dunning 佢就讲话呢个报告，其实你会睇到。在社会上高有一大班人呢是持一个论点去反对他的。即是不是讲这个在一个大众上高会很多人去反对这个 Loy 他讲这个是一个外星人头骨。他觉得这个是有问题，即是他们很多人去反对。包括先前的 Loy 给过一大堆的专家去看的时候，那班专家只是说这个头骨很不正常，虽然不是变了形很不正常，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够胆说这个是一个外星人头骨。咁呢个当然系唔会咁讲噶啦，因为佢作为一个科学家，佢亦都冇可能去话呢个系一个外星人啊嘛，因为佢冇证据证明佢系一个外星人头嘅基因，亦都冇证据证明佢唔系外星人，系啦，所以变咗佢哋就会抱一个最正确嘅，即系最正常啦，系咪正确、最保守嘅态度去讲啦，咁 好啦，讲咪唔错咯， 唔讲咪唔错啦，咁去到呢度其实都大家都 stuck 咗喺度啦，系咪？咁好啦。再去到一路等到2010年啦， 旧年 去到旧年啦，咁样咧就有一种新嘅技术就发生咗啦。呢种新嘅技术咧就系叫做 shotgun DNA。咩叫 shotgun DNA 咧？shotgun 大家就可能有啲玩枪嘅朋友就知啦，就系嗰啲叫做鸟枪，即系我嚟打雀或者系。银行门口个 散弹枪 啊，系啦，个银行门口嗰个护卫员拎住嗰啲咧， 雷鸣灯散弹枪 系啦。咁佢个原理系咩咧？嗱，大约我讲下，因为佢嗰啲好技术嘅嘢，我惊都我可能讲错啊。总之佢嘅原理就系话，佢原先嘅做法咧就系 base on 一个方向去做呢、這个，去将呢个 DNA 嘅染色体抽出嚟。咁所以你抽到出嚟嘅咧係好有限嘅，而因為嗰個頭骨亦都已經900年咁耐啦，所以佢抽到出嚟嘅叫做咩？嗰、那個分析攞到出嚟做數據分析嘅有用嘅 DNA 嘅染色體咧係好有限嘅，咁所以佢哋分析唔到幾多嘢出嚟。但係呢個叫做 shotgun DNA 嘅咧，佢咧就唔單止佢唔係從一個方向去嘅，佢係由幾個方向一齊去收集。嗰啲嘅染色體，所以佢收集到得嚟嘅咧，佢收集到 total 收集到超過3000對有用嘅 DNA， 係可以攞到數據。仲唔單止啦，呢一種 DNA 咧，仲唔係先前講緊，淨係可以驗到母親嗰個染色體，即係嗱人類染色體就話講咯，一個係 X， 爸爸 一個係 Y， 同埋媽媽 係啦。咁其中一個咧係 Y 咧係俾女性，係由女性攞嘅 ，X 係由男性攞噶嘛。咁佢而家呢一種做法咧，佢得到出嚟嗰個 DNA 咧，出嚟嗰個數據叫做 nuclear DNA， 即係更加清晰嘅。 係啦，嗱，正話嗰種就叫做線粒體嘅脱氧核糖核酸，即係舊式嘅方法。 梗係 啦，梗係啦。嗱，而家呢種咧就叫做核脱氧核糖核酸，即係叫 nuclear DNA。個分別就係 nuclear DNA 咧可以驗到出嚟嘅染色體咧，係直接睇到係父系同埋母系攞出嚟嘅染色體。 哇！又見好多， 即係話咧，佢嚟到而家呢一刻咧，佢再做呢個 DNA 測試咧，攞出嚟嘅數據咧就更加唔同，更加準確啦。咁嗱。讲个数据之前咧，首先仲要讲咧，佢继续系会有做，当然继续系有做呢、這个嗰、那个骨头嘅测试啦。咁喺个骨头嘅测试入边咧，正话回应翻你少少先。点解你咪话喂？点解佢薄咗，但系佢仲硬咗嘅？咁嗱，首先呢一 part 咧，就系佢睇翻个报告啦。睇个报告嘅时候咧，佢就因为要切割嗰个骨头去攞去做化验啊嘛。佢切割嘅时候发觉个骨头咧系比正常人嘅骨头，正话讲过啦，硬咗4至5倍啦。跟住佢放佢将个切割片放喺电子显微镜下低睇，出奇嘅嘢就系咧呢、這个骨头入边咧系布满咗好多唔同嘅纤维，好多唔同嘅纤维度，嗱好难理解咧，嗱嗰个骨头系人嘅骨头就系骨质啦，系咪？咁就系咁多嘅嘢噶啦，咁佢咧呢、這个骨质入边咧，佢切割咗出嚟咧 切完出嚟之后咧，佢会睇到喺个切割位嗰度放搵个热电子微镜、嗯、放大350倍，佢、 嗯、 会见到喺骨同骨中间咧有一啲纤维伸咗出嚟， 嗯， 系好似啲毛发咁嘅嘢伸咗出嚟，嗱， 好似防撞栏咁样， 佢唔系好似防撞栏，佢个作用系好似水泥入边嘅钢筋， 哦，支撑固定 成个头骨嘅内部都铺满晒呢种纤维。而系喺个骨嘅，即系骨同骨中间生出嚟嘅。 嗯， 而最得人惊嘅时候咧，就系话佢切割嘅时候，因为佢好硬，所以佢切割嗰把刀咧，佢用两个速度，一个咧就系快嘅速度，一个系慢嘅速度去切割。 嗯， 佢用快嘅速度去切割嘅时候咧，嗰个面咧系好平滑嘅。 嗯， 佢用慢嘅速度去切割嘅时候咧，嗰个面咧系好鞋嘅。 嗯 ，OK， 佢两个面一齐摆喺显微镜度睇咧，佢发觉无论用快嘅速度同慢嘅速度嘅切割刀，都切唔开嗰条纤维。 咁坚， 即系话咧喺嗰张相入边咧，你会睇到佢个骨质上高咧有啲一条条嘅坑，系切割嘅时候造成嘅磨损嘅坑。但系嗰条纤维咧系直接搭喺个坑上高。 哦， 即系话嗰个 切唔断个纤维， 系啦， 切断咗一嚿骨。 系啦，切唔断个纤维，咁即系话个纤维唔系随便攞嗰把咁嘅刀咧，系可以嗰把锯嗰、那个电钻嗰个锯咧，系、 嗯、 可以切得开嘅。 嗯， 咁佢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心即系呢个纤维咧，佢话咁多人系从来未试过喺地球上有任何一个物种系、 嗯、 有一种咁嘅纤维喺个骨入边嘅。 嗯， 嗱，当时反对嘅声音，有人就话会唔会系一种叫做另外一种病？嗱，呢一种病咧，而家喺呢个医学界咧系未被正式认同有呢种系一种疾病嚟嘅，但系外国已经不断发生呢种病嘅、 嗯。 大家可以揾到一种叫纤维症嘅一种病。 嗯， 咩叫纤维症呢？就系、是、外国嗰啲美国，尤其是美国人啦，或者系白种人咧，系越嚟越多有一种咁嘅病咧，就系、是、佢突然间啲手啊、皮肤啊系溃烂。 嗯。 而溃烂嘅时候咧，佢会觉得突然间觉得皮下低好痛，佢嘅痛楚就感觉到好似皮下低有啲虫喺度钻紧咁样，咁佢觉得好重好痛，咁、佢有啲地方会溃烂咗嘅，会甩皮啊，会、会爆啊，流血啊咁样啦，咁、佢就慢慢发生嘅，而且会越嚟越扩散，越嚟越多嘅，咁、而佢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喺呢个伤口入边咧，嗰啲人系可以掹到一条纤维出嚟嘅。一条纤维好似一条线咁样掹出嚟、而嗰条线咧，佢掹出嚟嘅时候咧，佢话系极度痛楚嘅。 嗯， 因为佢掹嗰条线咧，嗰条线掹出嚟嘅时候咧，系经过晒佢身体入边嘅神经线啊、血啊、皮肤嗰度掹出嚟嘅。咁佢嗰攞啲线去做研究去睇咧，就系话嗰啲线咧唔系生物，唔系微生物，唔系植物，亦都唔系嗰啲菌类，系冇机嘅。 嗯， 即系话嗰啲线咧系似系一种塑胶嘅纤维，咁但系点解会走咗入人嘅身体入边出现咧？系好有可能因为我哋现代人大量接触塑胶，或者即系塑料上高嘅嘢、胶料嘅嘢，而令到个人都有纤维化咗啦，真啲讲错嘢系啦，就系、是、咁样， 系 OK， 咁所以咧有咁嘅可能性，但系嗱，第一首先呢样嘢科学未，即系医学界未去证实嘅。咁、但系你要谂下啦，1930年再数前900年，即系1030年，根本就未有塑胶产品，系咪、 啊？正常就未有咯， 未有塑胶产品，咁即系话嗰啲纤维唔会因为咁嘅情况出现啦、而且亦都唔会出现喺骨嘅入边啦。咁呢个系第一样嘢，佢哋发现咗嘅嘢啦。好啦。正话就讲咗个 DNA 测试啦，最坚嗰个就系 DNA 测试啦。好啦，咁佢哋攞咗去测试啦，几个星期之后咧，攞咗个测试报告话俾佢听，你系一个历史性嘅发现。 嗯， 咩叫做历史性嘅发现咧？佢哋咧 total 用呢个 shotgun DNA 嘅方法，就揾到3000 pair nuclear DNA。 嗯， 其中264 pair。即系有啲当然系验唔到嘢嘅，有啲即系当然系太细个，即系抽到出嚟嘅系好细嘅，攞唔到数据嘅。 嗯， 其中佢哋第一时间验到265 pair 系人类染色体一模一样嘅。 嗯， 而且仲系一种叫做一型嘅人类染色体。 嗯，正常不过啊， 系啦，正常不过咧，即系普通人啦， 吓、爸爸妈妈 DNA 都揾到啦， 系啦，冇错啦。咁再讲翻 睇翻佢哋个对比咧、嗯，先前验到个 DNA 讲咧就话呢个女性，同埋呢个物种嘅 DNA 都系属于叫做原生嘅美国美洲人、即系印第安人，即系红种人啊，两个嘅血统都系属于红种人，不过冇血缘关系啦。咁而家验咗佢哋属于叫一型嘅人类 DNA 啦，咁。咁而正话系揾到265 pair 系人类嘅、另外有342 pair 系属于 unknown， 即系唔知系乜嘢。咁佢话好奇怪，因为就算我哋人同埋猩猩同埋黑猩猩、我哋嘅 DNA， 我哋遗传 DNA 有97%至99% 系一样嘅， 非常 系一样嘅，即系得少部分少个 percent 系唔同嘅啫。但系而家佢话你验咗342%。342条系唔知乜嘢呢、其实佢话呢个系冇可能嘅咁。咁、当时大家即刻唔明佢讲乜嘢啦，再问清楚啦。咁佢话佢哋即时攞咗个数据呢，其实佢哋攞咗去马里兰州、一间叫做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嘅一个叫生物科技国家中心。咁佢哋有一个叫做 BLAST 嘅 program， 即系 BLAST 系一个简称啦，即系总之就系将佢哋现存喺地球生物入面所有嘅包括人类啦，包括动物啦，到哺乳类动物啦，包括爬虫啦、昆虫啦、植物啦、甚至乎连菌类啦、微生物啦，所有嘅 DNA 都有一个 library 喺度嘅。咁就摆喺呢个叫 NIH 嘅 database 入边，佢哋直接用电脑做完呢个 gen， 即系 gen 完咗出嚟个报告，直接就经过电脑去 就可以睇下个 library 有冇啦。 电脑分析出嚟两个。表面就是一个就是 human 的染色体是 number one 第一系列的染色体、而下呢342条是直头写着是 unknown 的、是完全没有可能知道是什么东 西，这个才重要。 是啦，当然科学家是会继续讲话，即是那你那个 DNA 里面都不是有齐晒所有人类的 DNA 啦、即是有些可能有些很久以前的人或者已经有些种是过了去没了的了。嘅人種嘅 DNA 你係冇噶嘛？咁佢哋就會喺度咁樣拗。咁嗱，阿 Loy 繼續就係話，當然嚟到而家，雖然我哋攞咗好大量嘅報告，好大量嘅資料，已經可以支援我哋繼續去同其他嘅反對聲音去講。但係佢話 ，After All 仍然繼續喺度等緊報告，因為佢繼續係做緊大量唔同嘅測試。咁佢呢個嘅 Star Child Project。其实是一路继续 ongoing 咁嘅，去紧嘅。咁当然我哋会继续留意呢个 case 啦，即系睇下啲咩最新嘅资料就会同大家公布啦。 有啊爆啊， 有啊爆啊， 有啊爆啊。但系可能下下都等几十年，都唔知点搞。 系啊，咁但系佢哋而家基本上嚟到呢一刻，其实阿 Loy 都好大胆话咯，呢、這个咧系一个外星人同一个地球人嘅混种 DNA 叫 hybrid。混种 DNA， 咁佢话从来都未试过发现过一样咁嘅嘢，而家终于有机会发现到啦。就咁。 哇，有啊爆！想知道个结果 系嘛？ 梗系啦，等几十年，但我哋又要。 我谂 1930去到1999，1999去到2010。 我谂唔使嘅，而家个技术应该系发展千里咧，可能出年就有嘢听。 再唔系石器时代咯，你1930系石器嘅 DNA 时代啊嘛。 吓， 跟住你2010已经知道一个咁紧要嘅结果。 吓。 咁啊，梗系希望继续有啲咩留意啦，可以喂，但系有啲咩网站可以 check 到呢单嘢？ 嗱，佢首先咧，如果你想去睇咧，咁当然系去翻佢自己有个叫 Star Child Project 嘅网站啦。咁我哋都揾翻啲网站摆翻上去个讨论区度嘅。咁同埋大量好大量嘅 YouTube 嘅片， 睇到你呕， 真系睇到呕嘅，真系。我已经一路系咁睇，睇到有啲 反胃 睇到。咁就同埋佢。当然啦，你睇翻嗰条片嘅时候，你要注意嘅，因为佢哋做咗好多，佢哋要做测试，佢哋冇可能下下都攞个真嘅出嚟，一个唔觉意甩手跌烂咗咧，唔知点赔啊嘛， 大煲啊真系， 系咪先？所以佢哋好多时拍嘅时候，佢哋会攞嗰个系复制品出嚟。咁你哋可能会睇嘅时候会睇到，咦？点解嗰个女性嘅 DNA 嘅女性嘅头骨系咁白净嘅？嗰、那个外星人嘅头骨系咁啡色嘅咧、其实佢哋正式发掘到出嚟咧，两个嘅颜色系一样嘅、都系黄黄揿揿嘅咁样。咁、去到即系睇到一啲咁嘅片，当然大家可能都会去谂、究竟900年前发生咩事咧？与其佢哋唔系母子，既然佢哋又唔系 有亲戚关系， 点解又要翘住？ 点解 会 翘埋一 阵 死咧？嗱，其实咧，阿 Loy 同埋有一啲部分嘅研究者都俾咗一个结论出嚟，嗰件事好简单， 嗯， 就系唔好理咩原因，总之呢个变形嘅咁矮嘅人咧， 嗯， 就死咗， 嗯， 可能系病死， 嗯， 唔知咩原因，总之佢死咗， 嗯， 跟住咧佢就抱起佢，因为佢好轻啊，佢抱起佢。 嗯， 行咗入去一个荒废咗嘅山窿入边， 撞咗佢， 撞咗佢， 嗯， 而系因为佢可能同佢有一啲情意结， 嗯， 而 殉情啊， 令到佢攞翻佢嘅手出嚟，翘住自己，跟住佢瞓喺个墓侧边，跟住自杀。 呢、 嗯 這个又另外一个故事， 呢个变咗外星人混种人嘅爱情故事啦，已经系嘛？ 系啦。喂，嗱，节目去到依度，仲有冇资料补充先？ 冇啦，差唔多啦。你想点啫？ 真系 吓， 上次阿几图啊，嗰单嘢可唔可以同你算账啊？ 哇！你嚟到依家先嚟算账， 你估我咁笋啊？上嚟啊？ 去到节目尾声呢 part， 我净系录一句，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咁就 cut 咗呢度先。点啫？你讲啊！ 阿几图会唔会仲上嚟分享其他嘢？ 会嘅。不过其实上次啲人都话，喂，几图讲嘢好深、啊，都唔知佢讲乜一嚿云咁。 本身就系深嘅、那个题目， 本身个题目系深嗬。 有啲人觉得深，有啲人觉得浅。咁就冇得咁讲喎，我觉得有阵时。 咁啊系，照顾大众咯，唯有尽量做咯， 多啲留言咯，照顾大众咯，都系咁做噶啦、 啊。唯有我哋睇下又搵人讲下浅啲嘅七轮咯， 浅啲嘅出嚟。阿几图上次话已经系好入门噶啦，一个钟头。 佢讲好入门啦，已经，但系大家都唔明白，我其实都拗拗地嘅，其实。 我见你答到嘴嘅。 吓、啊，尽人事咁解嘅啫。 尽答。喂，下一集讲咩？ 咩下集咩 ？MJ 十三未知、啊， 你处处都系咁样讲， 仲有成个礼拜时间，等我谂下先啦。我而家已经惯咗星期一录音，跟住出街噶啦。 下次唔会系我系嘛？ 唔知道、啊， 下次揾阿 Chris 上嚟又分享下佢嗰啲。 Chris 唔得闲啦，你成日揾佢嘅咩？嗱、啊，啲听众成日话喂阿 Chris 好正啊，咁我代表阿 Chris 咧，阿 Chris 都同我讲话，叫我代表佢咧，系多谢咁多位听众嘅支持，但系佢话咧出得多咧就 唔矜贵啊， 佢冇资料啊，佢话唔系样样嘢都讲得噶嘛，咁样咁你俾啲时间佢， 即系有嘢唔讲得啦，我想知唔讲得嗰啲 系嘛，唔讲得你自己问佢啦，唔好问我。咁应该咁讲，阿 Chris 咧系会继续上嚟 MG 十三嘅，不过咧就要等大家睇下个题目上高，佢有资料啦，或者佢有兴趣啦，咁佢先至上嚟啦，就唔系我叫佢上嚟做咩啫？系咪冇嘢讲就上嚟 hea 咩？ 喂，你有冇嗰啲咩新年 special 啊、假期 special 啊嗰啲搞下？ 想系咁想啊，大佬个个都唔得闲，咁点啫你？你约你就好难嘅，你知唔知？ 约我容易啲，约齐人就难。 唉， 唔好捽眼啊！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好啦， 好嘛， 时间差唔多啦， 继续 MJ 十三， 拜拜。